长生殿第一段，这是唯读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长生殿洪生著，第一出撰盖。今古情场，问谁个真心到底，但国有今尘不散，终成连理。万里何愁南共北，两心那论生和死。笑人间儿女唱缘牵，无情耳。感今时回天地，朝百日垂青史。看忠臣子孝，纵有情志。先圣不曾删正位，无才取义反公正。借太真外传谱新词，情而已。天宝明皇，玉环妃子，素媛正当。自华清赐玉，出尘恩泽，长生奇巧，永定蒙香。妙舞星辰，清歌未了，皮鼓喧田起泛扬。马嵬驿，六骏步伐，断送红妆。西川寻衅看伤，乃地下人间两渺茫。幸游魂悔罪，一灯仙迹，回銮改葬，只剩香囊。郑和天孙，秦传与客，殿和金钗重寄将。月宫会，霓裳仪式，流播磁场。唐明皇欢号霓裳宴，杨贵妃魂断与杨变。洪都客隐晦广寒宫，织女星蒙阵长生殿。第二出定情。身伴唐明皇隐二内侍上，端冕中天垂衣难面，山河一统荒唐。岑萧雨露回春，深宫草木齐芳。生平早奏韶华好，行乐何妨。愿此生终老温柔，白云不现现象。韶华入境委，宫书发春晖。天意时相合，人和事不违。九歌扬正要，六五散朝衣。别赏阳台乐，千寻暮雨飞。朕乃大唐天宝皇帝是也，起自乾底，入转黄土，任人不二，为遥送于朝堂。重见如柳，列章邯于沈榻，且喜塞外风清万里，民间素见三千。整个太平治治，庶几贞观之年。行错成风，不减汉文之事。近来积物于贤，寄情深色。昨见宫女杨玉环，德性温和，风姿秀丽。不知几日，册为贵妃。亦曾传旨，在华清池赐予，命永兴念奴服侍更衣。即着高力士引来朝见，想必就到也。丑扮高力士，二宫女之善引，但扮杨贵妃上。 恩婆自喜从天降，欲罢妆成去彩帐。 宫女六宫未见一时丑，其力今皆偷眼望。道界丑进见生贵界， 奴婢高力士见驾，册封贵妃杨氏，已到殿门候旨。 生宣进来。丑出界， 万岁爷有旨，宣贵妃杨娘娘上殿。 但进 拜见，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，愿吾皇万岁。内侍平身，但臣妾寒门漏旨，充选掖庭，忽闻宠命之家，有声允悦之句。 身妃子世胄名家，德容兼备，去宫内旨，臣妾正心。 旦万岁。丑平身， 旦起戒身，传旨排宴。丑传戒，内奏乐，旦送身酒，宫女送旦酒，身正坐，旦傍坐戒。身环曲万里，便征求窈窕，谁堪领袖平羌？佳丽今朝天赋予，端得绝世无双。思想擅宠邀功，包封御册，三千粉黛总干让。唯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。 但猛将沉吟半晌，怕庸姿下体，不堪陪从交房，受宠承恩，一霎里身盼人间天上。须访逢逆当雄，班机辞念，永持同管侍君棒。唯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。 宫女欢赏，借问从此宫中阿谁第一？似赵家飞燕在朝阳，宠爱处应是一身承当。休让金屋妆成，玉楼歌彻，千秋万岁捧霞裳。唯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。内侍瞻仰日绕龙鳞，云移雉尾，天颜有喜对新妆。平静酒，和殿春风飘香。堪赏圆月摇金，余霞散起，五云多处一昏黄。唯愿取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。丑 月上了，启万岁爷彻宴。 身朕与妃子同步阶前，玩月一回。内坐月，身西旦前立，众退后，其立戒。身下金堂，龙灯旧月细端详，听花不及娇模样，轻微低棒则鬓影衣光，掩映出凤姿前状。此系欢愉，风清月朗，小塔梦雨暗高堂。 但追游宴上，幸从今得侍君王。遥接小吏，春生天雨，香迎仙帐，玉露冷沾裳。环凝望，重重金殿宿鸳鸯。 身掌灯往西宫去。北应戒，内侍宫女各执灯引身旦行戒。和辉煌簇拥银烛引千行，回看处珠箔斜开，银河微亮，复道回廊，到处有香尘飘扬。夜色如何，月高仙长，今宵暂断好风光。红遮翠帐，锦云中一对鸳鸯。琼花玉树，春江夜月，声声齐唱，月影过宫墙。千罗幌，好服残醉入兰房。 丑启万岁爷到西宫了。 身内侍回避。 丑春风开紫殿， 内室天月下朱楼，同下生花摇烛，月映窗，把良夜欢情细讲，莫问他别院离宫玉漏长。宫女与生旦更衣，按下生旦坐戒生，银烛回光散罗绮，旦玉香深处凤恩多，生六宫此夜寒平望，和明日真传得宝歌，生正与妃子偕老之盟，今夕已始，特惜得金钗钿盒在此，与卿定情。这金钗钿盒，百宝翠花串，我紧护怀中，珍重其情有万般，今夜把这钗盒与你祝云盘，斜插双鸾，这盒盒早晚深藏锦绣，蜜果香丸，愿似他鬓翅交飞，劳扣同心结，和约会赴旦戒，旦皆拆盒谢戒，金钗钿盒似与凤君欢，只恐寒姿消不得天家玉露团，宜偷观凤柱龙盘，爱下这双头旖旎两扇团鸾，唯愿取情似千金，钗不单分何用完。生龙鸣春月照花枝，但始是星辰恩泽时，生常以玉人心自醉，和年年岁岁乐于斯。第一段完。录于台北2024年2月